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104集，雨停。陈阳想了片刻， 丹城疫病到底没有一个确切的发病说法，这次又坍塌又大雨，大家都在水里，兴许 疫病太多了，好比落霞关那年发的是鼠疫，河州就发不起来，各地情况不同，不能一概而论。鄙人疑心病重，明人不说暗话，我觉得这病不是从东龙大街开始的，而是从…… 乔天涯拇指上台，指着屋顶，棚内层寂，旁人多少都变了色。乔天涯笑一声：“ 不巧吗？天人下凡就遭难，避坑落井防不胜防。这几日宫内都没往外边传消息。总督，关沟通了，水下去了。可这事儿，我怎么看着像才开始？” 萧迟也缓慢地说：“ 天宫住的都是仙人，仙人惜命，不敢这么玩。你说的这种可能，只有走投无路、孤注一掷的人敢做。 那就不知道了。司礼监现在缺了能掌管24衙门的大太监，许多事情反而处于无人督察的混乱中。要是真的有人带了什么进去，糊弄一下就能过去。咱们禁军和锦衣卫全部是外兵，对里边鞭长莫及。但我觉得这事儿不防不行。” 李建恒为什么会出宫？仅仅是为了玩吗？他不久之前才经历过行刺案，又不是胆大的人，他怎么敢偷偷溜出来？除非是有人教唆。西红轩如今什么事儿都会和沈泽川商量，这次遇险他自己都没有预料到，此刻还躺在床上命悬一线。那么是谁教唆了李建恒，又让藕花楼恰好塌了呢？萧迟也沉思不语。他直觉不是太后，因为李建恒如今已经有了孝敬他的势头，这对他而言正是重振旗鼓的时候，他绝对舍不得李建恒现在死。那还有谁？这次不是吓唬李建恒，而是真的想要李建恒死。可是李建恒若是死了，对谁有好处？帘子又被掀起来，他一探头欢声道：“ 总督，镇抚大人醒了。” 萧迟也倏地起身，几步迈出去进了屋子。连日昏睡的沈泽川半睁着眼，萧迟也轻身蹲在床边注视着他。沈泽川抬指嘘嘘地敷了萧迟也的眉眼，萧迟也一把抓了他的手摁在自己的面颊。萧迟也凑近哑声笑：“ 摸，给你摸。” 沈泽川有点愣神，被萧迟也的胡茬蹭得掌心发痒，他望着萧迟也：“ 扎手，摸着不舒服吗？”“ 舒服。” 两个人隔着点距离，却又像是没有空隙。萧迟也脏兮兮的，这几日都没空收拾，如今挨着沈泽川也没顾忌，由着沈泽川摸。陈阳把着门帘，估摸着时候差不多了，想容别人进去，又没听见萧迟也的准许，便带着一众侍卫卡在门口，个个观天望地，发呆愣神。“ 摸得劲了吗？” 萧迟也忍不住笑出声。沈泽川唇线紧抿，在萧迟也耳边轻声说：“ 差点意思，扎得我好疼。”“ 哪儿疼？” 萧迟也偏头，用额抵着他的额。沈泽川望着他，眼眸像雾气湿化了的珊瑚，把那点意犹未尽的劲儿给搁在里头，在对视中尽数露给萧迟也瞧，连眼角 都含着若有似无的情。萧池也忽然盖住沈泽川的眼睛，顿了片刻， 这会儿撺掇我不是时候吧？ 想哪儿去了？就是看看你。 不给看，回去看。 外边的陈阳咳了几声，提着声音说：“ 主子。” 萧池也挪开手掌，站起身 进来。 陈阳才掀开帘子，大伙儿鱼贯而入。沈泽川靠着枕，披着长衣，一边喝药一边听他们讲述近日详情。待乔天涯说完了，他凝神沉思片刻。 不错，这件事从头到尾都很蹊跷。我也疑心藕花楼的坍塌不是偶然，而是借着东龙大街关沟堵塞一事蓄意为之。 皇上登基不过半年，如今百废待兴，正是所有人时来运转的好时候，谁舍得他死？ 萧池也坐在旁边的凳子上，这也是沈泽川想不通的事情。他喝完了药，把碗递给乔天涯。 宫中的事宜我们不好查证，须得有个合适的人在里面才行。 司礼监的秉笔太监空悬无人，始终不是个事情。因为宫内事宜，萧池也和沈泽川都无法插手，那是太后的底牌，将来要启用谁也是太后说了算。但聊胜于无，如果有个内应，也总比两眼一抹黑要强盛许多。沈泽川想到这里，突然问： 上回你要查湘云，可有查出什么？ 忙忘了。古今。 古今出列。 我去湘云房并没有打听出什么关键消息，湘云的恩客不外乎那么几个人，我挨个查过，都跟上回做伪证的事情没有关系。 沈泽川总觉得有什么东西他没有注意到，冥冥之中有只手牵引着这些事情，他们之间一定存在着什么因果联系。他又陷入沉思，不知是不是大病初愈的缘故，怎样也想不通其中的关节。 皇上还没有醒，疫病也没有彻底消退，还有几日闲暇，不着急在这议事。关沟已经通了，大家这几日好好休息，这事儿总会解决。如今养精蓄锐才是要紧事。 萧池也说着活动起肩臂，众位应和，又从屋内退了出去。人一走完，萧池也就坐到床边脱靴。萧池也躺倒在沈泽川身旁。 你睡饱了，二公子还吊着精神，过来点，给我当被子盖。 沈泽川侧头 披着长衣睡吧。 萧池也闭上眼。 你披着。 沈泽川把枕头塞到萧池爷的颈下，萧池爷忙抓到他的手，顺势捏着他的手腕拉向自己，抱住了人。萧池爷摸着他， 太瘦了，抱怀里硌得慌。等秋天到了，离北的野味也来了，那会儿好好养一养，到了冬天就能胖了。 萧池也呼吸微沉，他犯困，偏头用鼻尖抵着沈泽川的鬓发，强撑着笑道：“ 陪你二公子睡一会儿。” 本集已播讲完毕。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